你好，我是李浩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接体架构设计的 Connector 组件。经过专栏前面几期的学习，相信你对 Tomcat 的整体架构以及工作原理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 Serverly 的容器并非只有 Tomcat 一家，还有别的架构设计的思路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接体的设计思路。接体是 Eclipse 基金会的一个开源项目，和 Tomcat 一样，接体也是一个 HTTP 服务器加 Serverly 的容器，并且接体和 Tomcat 在架构设计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同时接体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更加小巧，更易于定制化。接体作为一名后起之秀，它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比如 Google 的 App Engine 就采用了接体作为 Web 容器。接体和 Tomcat 各有特点，所以今天我和你来重点聊一聊接体在哪些地方跟 Tomcat 不同。通过比较它们的差异，一方面希望可以继续加深你的 Web 容器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你更加清楚它们在设计上的区别，你可以根据它们的特点来选用这两款 Web 容器。简单来说，接体 Server 是由多个 Connector、多个 Handler 以及一个线程池组成，整体的架构图请看文稿里的这张图。跟 Tomcat 一样，接体也有 HTTP 服务器和 Serverly 的容器的功能，因此接体中的 Connector 组件和 Handler 组件就来分别实现这两个功能，而这两个组件在工作时所需要的线程资源都直接从一个全局的线程池 thread pool 获取。接体 server 可以有多个 connector 在不同的端口上接听客户的请求，而对于请求处理的 handler 组件也可以根据具体的场景使用不同的 handler。 这样的设计提高了接体的灵活性，比如需要支持 serverly 的则可以使用 serverly 的 handler， 需要支持 session 则可以再增加一个 session handler，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使用 Serverlet 或者 Session， 只要不配置这些 Handler 就行了。为了启动和协调上面的核心组件进行工作，接体提供了一个 Serverlet 来做这个事情，它负责创建并且初始化 Connector、Handler 和 Thread Pool 组件，并且调用它们的启动方法。我们来对比一下 Tomcat 的整体架构图，你会发现 Tomcat 在整体上跟接体很相似，它们的第一个区别是接体中没有 Service 的概念。Tomcat 中的 Service 包装了多个连接器和一个容器组件，一个 Tomcat 的实例可以配置多个 Service， 不同的 Service 通过不同的连接器兼添不同的端口，而接体中的 Connector 是被所有的 Handler 所共享的。它们的第二个区别是在接体中每个连接器都有自己的线程池，而在接体中所有的 Connector 都共享一个全局的线程池。讲完了接体的整体架构，接下来我会详细分析接体的 Connector 组件的设计，下一期我会分析 Handler 组件的设计。跟 Tomcat 一样， Connector 的主要功能是对 IO 模型和应用层协议的分装。 IO 模型方面，最新的接体9版本只支持 NIO， 因此接体的 Connector 在设计上有明显的 Java NIO 通信模型的痕迹。至于应用层协议方面，跟 Tomcat 的 Processor 一样，接体抽象出了 Connector 组件来分装应用层协议的差异。Java NIO 早已成为程序员的必备技能，并且也经常出现在面试题中。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接体是如何实现 NIO 模型的，以及它是怎么使用 Java NIO 的。关于 Java NIO 编程，如果你还不太熟悉，可以先学习一下我在文稿中给出的链接的这一系列文章。 Java NIO 的核心组件是 Channel、Buffer 和 Select。 Channel 表示一个连接，可以理解为一个 Socket，通过它可以读取和写入数据，但是并不能直接操作数据，而是需要通过 buffer 来进行中转。而 select 可以用来检测 channel 上的 IO 事件，比如读就绪、写就绪、连接就绪，一个 select 上可以处理多个 channel， 因此单个线程可以用来监听多个 channel 上的 IO 事件，这样大量减少了线程上下文切换的开销。下面我通过一个典型的服务端 NIO 程序来回顾一下如何使用这些组件。首先创建服务端的 channel， 绑定监听端口，并把 channel 设置成非阻塞方式，然后创建 select， 并在 select 中注册 channel 感兴趣的事件 accept， 告诉 select 如果有客户端有新的连接请求到达就通知我。接下来 select 会在一个死循环里不断的调用 select 方法去查询 IO 的事件，Select 的方法会返回一个 Snatch Key 列表， Select 会便利这个列表看看是否有客户感兴趣的事件，如果有就采取相应的动作。比如文稿中的这个例子，如果有新的连接请求就会建立一个新的连接，连接建立完了以后 在注册 channel 的可读事件到 selector 中，就是告诉 selector 我的这个 channel 上是否有新的数据到达感兴趣。简单回顾完服务端 NIO 编程之后，你会发现服务端在 IO 通信上主要完成了三件事情，今天连接 IO 事件查询以及数据读写。因此接体设计了 acceptor、 selector manager 和 connection 来分别做这三件事情。下面我分别来说说这三个组件。顾名思义， acceptor 用于接收请求，跟 Tomcat 一样，接体也有独立的 acceptor 线程组，用来处理连接请求。在 connector 的实现内 server connector 中有一个 acceptors 的数组，在 connector 启动的时候会根据 acceptors 数组的长度创建对应数量的 acceptor， 而 acceptor 的个数可以配置。 acceptor 是 server connector 中的一个内部类，同时也是一个 runnable。 acceptor 线程是通过 get exact 得到的线程池来执行的，前面提到这是一个全局的线程池。 acceptor 是通过阻塞的方式来接收连接的，这一点跟 Tomcat 也是一样的。连接接收成功以后会调用 accepted 函数， accepted 函数会将 socket channel 设置为非阻塞模式，然后交给 selector 去处理，因此这也就到了 selector 的地界。接替的 selector 是由 selector manager 来进行管理的，而被管理的 selector 叫做 managed selector。 selector manager 内部有一个 managed selector 数组，真正干活的是 managed selector。 咱们接着上面分析，看看 Select Manager 在 Accept 方法里面做了什么。 Select Manager 从本身的 Select 数组中选择一个 Select 来处理这个 Channel， 并且创建一个任务类 Accept 交给 Managed Select。 而 Managed Select 在处理这个任务时主要做了两步。第一步，调用 Select 的 Register 方法，把 Channel 注册到 Select 上，拿了一个 Select Key。 第二步，创建一个 Endpoint 和 Connection， 并跟这个 Select Key 绑在一起。这两步的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到餐厅去吃饭，先点菜，也就是先注册 IO 事件，服务员也就是 manager 的 selector 给你一个单子 selection key， 等菜做好了，意味着 IO 事件到了，服务员根据单子就知道是哪桌点了这个菜，于是喊一嗓子某某桌的菜做好了，对应就是调用了绑定在 selection key 上的 endpoint 的方法。这里需要你注意的是，Managed Selector 并没有直接调用 Endpoint 的方法去处理数据，而是通过 Endpoint 的方法返回一个 Runnable， 然后把这个 Runnable 扔给线程池去处理。所以你能猜到这个 Runnable 才会去真正读数据和处理请求。这个 Runnable 呢是 Endpoint 的一个内部类，它会调用 Connection 的回调方法来处理请求。接替的 Connection 组件类比就是 Tomcat 的 Processor， 负责具体协议的解析，得到 Request 对象并调用Handler 的容器进行处理。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实现内 HTTP Connection 对请求和响应的处理过程。请看请求处理， HTTP Connection 并不会主动向 Endpoint 读取数据，而是在 Endpoint 中注册了一堆回调方法。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就是告诉 Endpoint 数据到了你就调我这些回调方法，比如 Read Callback， 有点异步 IO 的感觉，也就是说接体在应用层面模拟了异步 IO 模型。而在回调方法 read callback 中会调用 endpoint 的接口去读数据，读完以后让 HTTP 解析器去解析字节流， HTTP 解析器会将解析后的数据包括请求行、请求头以及相关信息存到 request 对象中。接着再来看响应处理， connection 调用 handler 进行业务处理， handler 会通过 response 对象来操纵响应流，向流中写入数据，HTTP Connection 再通过 Endpoint 把数据写入 Channel， 这样一次响应就完成了。到此你应该了解了 Connector 的工作原理。下面我发一张图来回顾一下 Connector 的工作流程，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查看。第一， Acceptor 监听连接请求，当有连接请求到达时就接受连接，一个连接对应一个 Channel， Acceptor 将 Channel 交给 Managed Selector 来处理。第二， Managed Selector把 channel 注册到 selector 上，并创建一个 endpoint 和 connection 跟这个 channel 进行绑定，接着就不断的检测 IO 事件。第三， IO 事件到了就调用 endpoint 的方法拿到一个 runnable 并扔给线程池处理。第四，线程池调动某个线程执行 runnable。 第五， runnable 执行时会调用回调函数，这个回调函数是 connection 注册到 endpoint 中的。 第六，回帖函数的内部实现其实就是调用了 endpoint 的接口方法来读数据。第七， connection 解析读到的数据，生成请求对象，并交给 handler 组件去处理。下面小结一下，接体 server 是由多个 connector、 多个 handler 以及一个线程池组成，在设计上简洁明了。接体的 connector 只支持 NIO 模型，跟 Tomcat 的 NIO endpoint 组件一样，它也是通过 Java 的 NIO API 实现的。我们知道 Java NIO 编程有三个关键组件 Channel、Buffer 和 Selector， 而核心是 Selector。 为了方便使用，接体在原生的 Selector 组件上做了一些分装，实现了 Managed Selector 组件。在线程模型的设计上， Tomcat 的 NIO endpoint跟 Jetty 的 connector 是相似的，都是用一个 accept 数组来进行连接，用一个 select 数组来侦测 IO 事件，用一个线程池来执行请求。它们的不同点在于 Jetty 使用了一个全局的线程池，所有的线程资源都是从线程池来进行分配。 Jetty connector 设计上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使用了回调函数来模拟异步 IO， 比如 connection 向 endpoint 注册了一堆回调函数，它的本质是将函数当作一个参数来进行传递，告诉对方你准备好了就调这个回调函数。接体的 connect 主要完成了三件事情，接收连接、 IO 事件查询以及数据读写，因此接体设计了 accept、 select manager 和 connection 来做这三件事情。今天的思考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些组件跑在不同的线程里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